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朋友都已经在今天的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啊、雨香，谢谢，还有雪 Mr. 白，还有考拉都已经来报道了，包括最佳羁绊 CC。 雪说了，说分享了一张照片，是朋友在天路上拍的秋收场景，此刻也要分享给思萌和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来收获满满，不光是要收获事业爱情方面的成功，我们还要在音乐当中收获这样的感动与故事。还要感谢谢军发来的一些在水库的照片。此刻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我们让这样的声音，让这样的文字在北京上空随风飘扬，把你的思念送向更远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大头熊，他说昨天下午突然听到了一首好熟悉的歌曲，今天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点播，因为听到的瞬间就感动得红了眼圈。大头熊给我留言说呢，昨天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的这一首《放你在心里》。最近刚好是换了新的工作了，同事和工作的氛围都是我目前比较喜欢的。而在昨天晚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听到里面的有一句歌词，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即使是和之前的人再也不相见啦，但是依然会有好多好多曾经的美好回忆来供我在将来去慢慢的品味。所以今天也想在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这首歌曲，放你在心里，送给我的夏先生。曾经你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但是到目前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只想把这首歌告诉你，我依然很好。来自大头熊点播。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在你怀里。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 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老。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 许美静的声音总是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想要被拥抱、想要被关心的心情唱出来了。12:13，放你在心里，刚刚来自大头熊送给夏先生的一份音乐祝福。还要欢迎此刻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新朋友们，你可以在此刻拿出手机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点播一首歌曲，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想送给谁，以及这首歌曲在你心里面的一段故事，我们会在这样的节目当中为你分享出来。同时在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好消息，这家羁绊刚刚给我留言说，今天上午老爷子出院了，他说早就想出院了，但是医生呢非要再观察一下。我听到他这么说我就很放心了，因为至少他还有精力来吐槽一下。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满文军的《懂你》送给我们家出院的老爷子。 你静静地离去，一步一步孤独地背影，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心里多么的爱你。红静静地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眼睛，一年一年 还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止，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加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此刻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情感故事，会有很多人通过电波来听到你，他们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会通过音乐，会通过你分享的故事，会试着给你一点点的鼓励。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点播一首歌就好了。继续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十一，他说来报道啦，听到大家彼此的祝福还有好听的歌，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而且每一首歌都是有针对性有故事性的播放出来。接着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孟雪，他说想要点播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此刻也想通过这样的歌曲分享一下心情。人走茶凉，能够珍惜的人越来越少，如果还在身边的话，请你好好珍惜家人的陪伴，朋友还有爱人。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音乐方面，2018年全美音乐奖提名揭晓，德雷克和卡迪B都入围了8项提名领跑，黄老板和 Post Malone 都入围了6项，卡妹入围5项，霉霉、火星哥和哈利德入围4项。颁奖盛典将于北京时间10月10号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直接来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就好了，然后马上也可能下一首歌就是你想要点播的这首。今天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阿芳点播的邓福如的版本 Nothing on You。 他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因为曾经追我的男朋友曾经唱过，现在他依然在我身边，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这份祝福，希望之后的路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再走。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TV episode, and though the best thought just then go, go, go. Beautiful girl,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ill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No, nothing on you, baby. Oh, they might say hi, and they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You know, say, it's on my conscience. Thinking, baby, I should get it all. I don't want to sound redundant, but I just want to drink. There are some that's wonder. But never matter, we should let it go. Cause we don't want to be a TV episode. And though the best thought just then go, go, go. You should have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公众平台上的 SX 他说，初秋是一个温暖的季节，秋风微凉，和爱人或者家人一起漫步，心底不自觉的就会感悟出幸福其实如此的容易。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突然分享这段心情，想要听到张信哲带有爱的声音来点播一首在去年的时候刚刚发行的算是新歌了吧，好好爱一个女孩，希望爱充满美好的一天。在12:39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歌送祝福。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好好的陪她开心每一分每一秒，直到她不得不和好人心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 是来自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的一位朋友的点播。同时欢迎各位，如果说你此刻还不知道该如何互动的话，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下一首你想要点播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比如说你就可以参考下面这位朋友南归，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就是陈奕迅的十年，要送给王青。我们认识十年了，他快要结婚了，想在节目当中祝福他。12:44，通过南归送出了这一份祝福，来自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着继续要和你分享此刻在公众平台上点播歌曲的朋友们，同时要欢迎圆圆 Cherry， 欢迎苏小辉，欢迎羡羡，欢迎句号，欢迎孟雪，很多朋友又再一次的在此刻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可能不是互相的认识，甚至走在大街上都不会认出来，但是没有关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到不同的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音乐，而这一个小时是我们在今天中午最为惬意的欢聚时光。接着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Amelia， 她说我们之间的误会注定是解不开了，很感谢一个人，他想通过节目隔空喊话，很感谢你曾经给我的种种帮助。大狮子想点播一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希望再回到那一天，我一定不会不解释，也一定不会那么的回答。12:48 Emily 想要点播《往事只能回味》，送给大狮子。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历经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曲调配上了好妹妹的声音，往事只能回味。当然不能用这样的旋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它太过于缓慢，太过于低沉了。换一首更为欢快一点的歌，更为衷心的祝福。这是来自羡羡想要给曙光兄弟点播的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祝他早日的找到女朋友。就让奶茶的声音来帮助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中午12: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中午12:00，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时呢，在明天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在平台上用语音来点播一首歌曲。明天见喽，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天空越蔚蓝，于是我学着乐观。